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观众们是不能理解魏十六临死前的恐惧的，在他们看来，这魏十六像是突然踩滑了一跤，摔进了齐腰深的水里，就再也没有出来，简直像是个黑色幽默。石小池在水边盘腿坐下，望了一会儿不断翻腾出浪花的水面，很快便看得腻了。魏十六的最后一条命，观众们的猎奇心理，机构对他的重视，都是可供他利用的棋子，为他留下足够的时间，可供他完成最后的任务。池小池开始默念那个他很熟悉的公式：萧世亮的鬼魂，微积分经典方程式，涉及无穷小量，曾经被某个主教认为与鬼魂有关。尽管后来被证明不成立，但经过尝试，池小池发现的确可以借由白安逸的能力，利用公式对游离溃散的无穷小的精神体进行筛选和捕获。索林平无法主动吸取破碎的亡魂，而公式填补了这项遗憾。魏十六杀了16个人所吸附来的异能，将白恩义能操控的空气范围呈几何级数增加，直接扩展到了2000立方米。他可以尽情利用这2000立方米的空气凝结成手电筒式的光伏，以他自身为圆心向四周扫描刺探。石小池坐在池边的岩石上，耳畔响起无数亡灵的絮絮低语。突然他很想吸一支烟。他很怕鬼，楼哥死后他也还是怕，但是他却开始希望这个世界有鬼。这个公式是他在高中见到的，他很喜欢这个浪漫的名字，就强行背记了下来。至于傻乎乎地跑去楼隐身亡的地方，在地上抄写公式，渴望见到那几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楼隐的鬼魂。由于太过傻气，已经被池小池划归为智障行为，并封印在了记忆深处。别人用白饭招魂，用伞招魂，而他用公式招魂。不是今日，他都不会想起来这段犯傻的少年时光。他坐在那里，舒爽的风吹在脸上和身上，一切都像在现实之中，仿佛他眼前的池塘里不存在一个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魔鬼，而他耳边也不存在精神体们得救后的痛哭。池小池闭上眼睛抽离精神，回到仓库，向还在锁灵瓶里的其他异能者讲了他的计划。而魏十六就在这段时间里一点点没了呼吸。对机构来说，虽然波折颇多，一个多异能者得而复失，但至少还留着一个白安逸，总算还算精彩。观众们心满意足，陆续散去，一部分还留在直播间讨论魏十六的死因，以及白安逸的异能究竟是瞬移还是别的什么。机构中三方总算成功连线，确认魏十六已无任何生命迹象，应急处理部率先发出信号传送。他们想早早地把这个烂摊子结束掉。赌盘负责机构第二个发出信号传送。因着魏十六之死，亏损最巨的本体保存处负责人欲哭无泪，狠狠咬牙道：传送。三只按钮按下，本体存放处所有的胶囊齐齐打开。然而其他所有的胶囊舱都按了下去，唯一还亮着湛湛蓝光的只剩一个。两名工作人员来到那唯一正常的胶囊跟前， 确认上面三字为白安义，又翻开他的眼皮对内照了照，大声宣布生命迹象正常。仿佛是受到了外界声音的刺激，白安义的眼珠左右滚动两下，渐渐醒转。工作人员协助他将身上的束缚带解下，把那看起来尚在昏沉中的人扶起。 恭喜你，白先生，我们的新成员。 池小池抬手附上颈上新戴的项圈，这是在他们昏迷后工作人员们为他们戴上的。他转过脸，左右看着那两名工作人员，又抬头望向那巨大的落地玻璃，歪了歪头。在单向玻璃外，负责人正握着注射麻醉剂的操纵按钮，指尖虚按在上头，时刻准备着为他来上一针。接触到他视线时，负责人悚然一惊，那目光就好像他能隔着这层单向玻璃瞧见自己的脸似的。片刻后，池小池收回目光，望向自己右手边的工作人员，未语先笑，像是有话要说。工作人员还未来得及发问，后颈就被人一把掐住。来人猛地催动体内异能，巨力爆发，把那人凌空丢向那面巨大的落地玻璃。玻璃虽然是防弹的，但人体面积不小，炮弹似的打过去，竟然打出了一大片皲裂纹。那个从胶囊中钻出的娇小女生不由分说，一把拆去自己胶囊舱，怒喝一声，再次把舱身丢出，砸在了同一个地方。玻璃应声而碎的瞬间，单双从舱中跳出，单手向那惊慌失措的负责人一指。负责人刚刚抓住毒药注射钮的手猝然一软，落在地上，又被下一个异能者直接远距离爆破，炸成了一地四散的零件。望着接二连三涌出舱中的75名异能者，而听着拉响的警报，池小池从舱内翻出，自语道： 再也不会有新成员。 警告！警告！异能者外逃！异能者外逃！警备队出动！警备队！ 广播声戛然而止，继而国际歌的雄壮旋律取而代之，一首老的听起来让人忍不住发笑的歌。从破碎的落地窗钻进去，是一条长长的无窗走廊，也是通向外面的必经之路。走廊上错落分布了十几个机要室，室内也没有可供出入的窗。确认20几个还在工作的技术人员被全部撂倒后，那力大无穷的少女穿过走廊，确认众人都找好了掩体，便一脚踹飞了上锁的电子。 这什么破歌，谁点的？ 就在这刹那，一名操纵铁物质的异能者少年双拳相碰，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所有铁物质瞬间扭曲，拼凑出一面巨大的穹面盾，聚合在飞出去的门板边。瞬间无数千子弹把盾面打得凹陷了下去，亏得有这一瞬阻拦，踹开门的女孩得以闪身避开，逃过死劫。操纵铁质的少年鼻尖淌下滚热的鼻血，一把抹去后，他闪身避入就近的一处房间，喊道： 这是铅弹，我没有办法。 总会有办法。 75种异能加上他，一共76种，总会有办法的。 单双。 单双深吸一口气。 是。 单双从一个房间内探出头来，匆匆扫了一眼外面的一排警卫队，目光只一条，他们手中所有的枪支尽数落地。在众人手软枪支脱手之时，一道烈焰就在走廊上熊熊而起，宛若火龙直喷而去。原本就已经乱了方寸的铅弹队这一下被彻底冲散，惨叫声四处响起，有人身上着了火，满地滚动，惨痛难当。一名会浴火的姑娘站在走廊中央，指尖、头发、胸前都盘绕着赤色的烈焰。她双手往下一压，替众人辟出一条无火的生途。 走了。 时至傍晚，此时已经是规定的下班时间，异能者们已经早早睡下，躺在一个个胶囊之中，神情是近乎安然的麻木。许多异能者们刚刚进入梦乡，赤色的警报灯便猛然响起，刺耳的铃声在耳边震响。 有异能者出逃，共计76名异能者，所有异能者出动，抓回叛乱分子。 蜂巢市的宿舍区陷入了轻微骚动，不少异能者本能地听从命令，从床上坐起，等待房门集体开启。同时，相邻房间的异能者们互相交流，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在这里，房间与房间之间不存在墙壁，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违禁品的出现。机构是鼓励异能者们互相窥伺、互相告密的。一旦告密成功，告密者就能获得一次探亲机会，已经算是非常丰厚的报偿了。